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挡住慕容沁的那把剑的主人，自然就是沈乔。慕容沁想起了在若羌遗址，沈乔一人独占群猿的情景，于是动作不由得稍稍顿了一下。正是这片刻的迟滞，剑鞘已经不在他触手可及的掌控范围之内。慕容沁急急退了一步，避过扑面而来的一道剑锋，定睛一看，沈乔甚至还未出剑，道袍飘飘，仙姿秀逸，出尘脱俗，对方看上去比在场任何人都要无害。然而慕容沁知道那只是假象，若说先前他还有些看清沈乔，经过若羌仪式之后，他再也不敢小觑眼前这道人所蕴含的强大实力。他定了定神，冷声道： 沈道长，你属狗的吗？怎么这么喜欢多管闲事？ 齐王的罪名你们尚未能够确凿定论，便要牵连质子。 胆敢暗害先帝，自然要株连全家。 齐王没有害先帝，先帝是被宇文赟害死的。 你说什么？ 妖言惑众，将他也捉起来，别放走一个人。 伴随着这句话，拓跋良哲与慕容逊从外面掠了进来，一人抓向窦炎，一人扑向宇文颂，两名小儿毫无反抗之力，甚至都没能看清来人动作，只能眼睁睁地任其接近。但无论拓跋良哲还是慕容逊都没能接近他们，一道剑光闪过，携着充沛的真气席卷而来，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生生将两人逼退了数步。沈乔平淡无波地说出一句话，这一字一句分明夹杂千钧之势。 有我在，谁敢动他们？ 沈乔，我倒要看看，单凭你一个人怎么护得住他们？ 谁说只有他一个？我来挡着。沈道长，快带他们走。 你们苏家是要造反不成？ 我们不要造反，只要公道。 秦老夫人的檀木杖重重往地上一顿，木杖瞬间断为两截，却见他从中抽出一把长剑，剑身宛若秋水，饱含杀意，一看便是名器。苏威不知母亲多年来总习惯带在身边的手杖竟暗藏玄机，一时都看得呆住。双方登时战作一团，苏家俨然成了战场。严英还想将宇文宪救出去，后者却喝道： 若我跟你走，那就是坐实谋害先帝的罪名了。你带七郎跟着沈道长走，走得远远的，不要再回来了。 殿下， 父亲想以死相见，令皇帝清醒，也让这场祸乱就此平息吗？ 不错，你们快走，带着我你们是出不去的，更无论还有齐王府众人，我不可能抛下他们。 父亲，孩儿再次拜别。 宇文颂突然跪下来，朝宇文宪磕了三个响头。宇文宪既欣慰又悲伤，欣慰的是幼子小小年纪便如此聪颖通透，将来必是一代人杰。悲伤的是自己再也无法看着他长大了。想到这儿，宇文宪泪如雨下，扭开头去。严英双目通红，咬咬牙迅速上前抱起宇文颂，跑去那边与抱着窦炎的沈乔会合。双方借着苏乔等人的掩护迅速出了苏家，朝城门的方向跑去。 陛下有命，若与宇文宪抵抗，便可就地格杀，以儆效尤。 好贼子！ 阿爹， 不要回头，先出去再说。 慕容沁趁着慕容逊和拓跋良哲拖住秦老夫人等人之际，竟是直接杀向了宇文宪，还故意将动静传出来，让沈乔等人也能听见。严英气得脚步生生一顿，他怀中的亦是泪流满面的宇文颂。说话间，慕容沁已从后面追了上来，沈乔一手抱着窦炎，回身便是一剑。然而慕容沁从前身为齐国大内第一高手，如今又能被陈宫以为左右臂膀，自然不是这一剑就能打发的。 他身形飘忽，刀法诡谲，善于窥准对手弱点，一击即中。但慕容沁很清楚，今时今日的沈乔已不是他能杀得了的，所以他紧紧黏住沈乔，只冲着窦炎下手，为的就是让沈乔不得不分心去照顾窦炎，从而露出空门，同时也为了拖住沈乔的脚步。刀光剑影之中，窦炎满脸恐惧，却一言不发，紧紧搂住沈乔的脖子，不令他分心片刻。 沈乔，你带着这小童，还要照料那两个人，而从这里到城门处，还有比我武功更高的高手在等着。你以为单凭你一己之力，还能走多远？ 道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 沈乔剑气澎湃，慕容沁抵挡不及，胸口如遭重击，喷出一口鲜血，但他非但没有怯战，反倒哈哈大笑，饱含讽刺之意。 道，你的道是什么？乱世之中强者为尊，你的道若是有用，为何处处受挫？为何连玄都山掌教之位都丢了？你的道若是有用，你所属意的明君为何还没出现？ 沈乔闻言微微一笑，笑容宛如风拂春波，泛起动人涟漪，就连山川之怒仿佛都能为之抚平。近在咫尺的窦炎怔怔看着，他忽然忘记了恐惧，忘记了自己还处于四面楚歌的危险之中。即使数十年后，他都没能忘记这个笑容。然而沈乔只是一笑，没有回答，这一笑里早已蕴含千言万语。懂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人多费唇舌又有何意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落幕萧萧，寒风飒飒，原本大气磅礴的剑法急转直下，陡然多了一份肃杀之意。这是沈乔当初在碧霞宗上与坤爷一战之后，见自己对剑道的领悟融入剑法之中，另外自创的一套新剑法。每一招出去都简简单单，毫无花样，慕容沁也觉得自己能接下，可偏偏每次想要接招反击的时候，刀却总是不由自主偏了方向，又或者达不到预定的效果，反而被对方牵着鼻子走。沈乔一手抱着窦炎，只以一只手对敌，竟将慕容沁步步逼入无力抵挡的境地。又是一口鲜血吐出，慕容沁狠狠撞上身后墙壁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沈乔剑尖一抖，剑气竟直接化为实质点住他肩头要穴，令他无法动弹。沈乔没有恋战，更不曾有丝毫停留，足尖一点便又朝着严英的方向掠去。此时的严英带着宇文颂已经快跑到城门口了，他武将出身，擅长的是沙场上拼杀的功夫，轻功并不算厉害，如今一鼓作气，只希望能够马上出城，将宇文颂远远带离险境，不负齐王临终所托。 来了，快放箭！ 是。 突然破空之声传来，严英头一偏，避开从不远处城门上射来的箭矢。 果然如慕容沁所言，这里早已埋伏重兵，各个弓箭上弦，只待万箭齐发，便能将我与齐郎射成风波。 齐郎，你听我说，待会儿我护着你，等这一波箭雨过了，他们必然要重新上箭，就趁这一会儿功夫，你沿着城墙下面跑，那里的小门没关，有我断后，你只管往前跑，沈道长就在后面，想必很快就能追上来，到时候你就跟着他，什么也不要管，千万别回头，知道吗？ 严叔。 宇文颂从小就被宇文宪所喜爱，认为是宇文家将来最有出息的一个孩子，可见何等聪颖，他如何会听不懂严英的言下之意？严英知道他听懂了，嘴角扯开，一面躲开由上而下的箭雨，不一会儿他背上就中了好几箭，但他反而将宇文颂搂得更紧，脚下也没有片刻凝滞，他带着宇文颂奔向还未关上的侧门，手持枪戟的士兵前来拦截，都被他一一打退。 待到恰当时机，严英立刻松开宇文颂，对他喊道： 走，快走，跑出去。 眼见宇文颂即将逃脱，城楼上的士兵立刻准备开始放第二波箭。此时一道人影冲到城门上，开始制止士兵。城门守将瞧见来人身份，均不敢妄动。 不要放箭，住手！ 继续放箭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停下。 住手！大都督，陛下并没有下令对齐王一家赶尽杀绝，你这是何故？ 隋国公，想那齐王宇文宪还曾在先帝面前进言，说要提防你，你不仅不恨他，现在反而站出来为他说话，这又是何道理？ 齐王向先帝进言，那是他的职责所在，一片公心，我不至于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，这质子却是无辜，大都督何妨放他一马，也算积德了。 倒也是，这宇文宪在朝廷民间威望甚高，现在皇帝骤然发难，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，等风波一过，为齐王一家求情的人必然很多，我又何必去出那个眉头呢？ 也罢，我就给隋国公一个面子，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声，我这边手下留情也没用，陛下早已派了高手在城外伏击，这小童就算能出这个门，照旧是死路一条。 五六如间心头咯噔一声，忍不住往城外的方向望去，居高临下，他清楚地看见宇文颂跌跌撞撞出了城门，那头却已经有三个人朝他走了过去，一个光头，一个断臂，还有一人手脚俱全，气宇轩昂。那三人里随便挑出一个放到江湖上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用来围堵一名小童，实在是杀鸡用了牛刀。虎六如今认不得光头和断臂之人，却认得最左边那个赵国公陈宫。谁都知道陈宫乃皇帝新晋宠臣，甚得帝心，对方献了太阿剑，又引荐了合欢宗给皇帝，与佛门分权，顺便取代幻月宗原先在皇帝身边的影响力。宇文赟巴不得能够左右制衡，陈宫的得宠水到渠成。 陈宫，陛下对宇文颂竟如此重视，连他都亲自出马了。 斩草除根，都说宇文七郎天资聪颖，陛下只怕放虎归山，日后给自己留下祸患。 二人正说着话，宇文颂已经停住脚步，他定定看着面前三人，似乎不知作何反应。 宇文七郎，我劝你莫要再跑了，陛下给我们的命令是死活不论，你若肯乖乖听话跟我们回去，便可免了这皮肉之苦。 唉，难道齐王的最后一丝血脉还是注定保不住吗？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